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时间晚上7:01，聆听青春，见证未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开播一周年主题日，创造982特别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我是许可。那6月26号呢，对您来说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对您来说也可能是结婚纪念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它 意味也是个纪念日。 对，也是个纪念日。它意味着我们这个一年的耕耘收获，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的 完美。去年的今天呢，我们一个全新的可视化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是成立了，那到现在也是整整有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是像刚才许可说的，进行了辛勤的耕耘哈。其实今天我们全天都会做一个特别的直播，如果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小伙伴应该也发现了，我们全天有应该是有7档特别直播节目，所以是希望通过围绕创造982这个主题，向大家来呈现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可视化广播电台一周岁的样子。 没错，而且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全方位收听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是的，那在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也是安排了互动的环节，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礼品。您只要关注公众微信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间，在晚上19:30的时候，也就是晚上7:30的时候，在视频窗口就会弹出一个个宝箱，大家点击宝箱就可以参与抽奖了。那么中奖的用户呢，您只要点击更多按钮，进入到中奖记录里面，填写领奖信息，就可以把大奖抱回家了。 没错，如果您要是想得到奖品啊，就赶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吧。啊，多好的名字。 是的， 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你也不要忙了，那就是5675566693、啊，漫游漫游团，期待你的加入。 是，期待大家的加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今天全天是会做一个特别的直播，那每一个直播的板块也是有自己的主题的。在晚上7点到8点这个时段，就是我们的漫游一下。那我们现在闲话少说，通过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张杰，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Hello 982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比比周笔畅，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阔。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佳妮，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生而不同， Happy Birthday。 Hello 982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斐，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见证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毛B，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玲，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主题日创造982特别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再次欢迎各位，我是许可啊。我们正如小美所说的，今天一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大咖也非常多， 是 啊，从早晨的北京卫视的主持人丽坤， 哎， 啊，还有张默啊，到了中午之后一直到晚上，中午有我们著名体育解说员金凯老师 是吧、还有下午很多我们的强项嘉宾，所以到了我们漫游一下，我们的嘉宾阵容能弱吗？ 不能。 对， 我们的嘉宾也是非常特别的，刚刚说到了漫游一下，那我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分别在动漫和游戏领域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以及非常高的人气。那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演员、动漫主持人龚艺杰，欢迎龚艺杰。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人气声优 coser 卡兹，欢迎卡兹。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资深游戏节目主持人小艺，欢迎小艺。 Hello 这三位 最常见的是吧？ 小艺有一种感觉回到家了的感觉。 不是，是你没有感觉吧？小艺，你坐的是没有把腰挺直，为什么感觉你比左边两位要矮？ 我这凳子本来就矮，你知道吗？ 凳子太硬了。 小艺也提出抗议了。 这个，不重要，你知道吗？因为一年前我就坐在这儿。 小艺算是从我们当时那个小小的直播间到现在这样豪华富丽堂皇的直播间都经历过。 对， 少不了你啊。 哎，这是从穷苦日子熬出来的，陪两位是吧？今天来了就给我做这么个小板凳抗议。 感觉小艺在疯狂暗示一些什么。 对，好像在疯狂暗示， 下节目再说是吧。 是，因为我们说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有很多都是因为兴趣爱好聚集在一起，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在座的五位，大家其实在二次元这个圈子里面，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cosplay， 有的人喜欢画画啊，有的人喜欢这个配音动漫，给动漫作品配音，包括有的像小艺就是对游戏非常有研究，对，所以大家也都是因为自己的爱好才聚集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 那节目开播一周年呢，通过北京青年广播，更多来自天南海北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也是通过漫游嗨翻天这档节目而相聚，彼此来成为志同道合的一个好的朋友。 是的。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刻，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和三位一起来聊聊有关动漫和游戏的这些事情，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喜欢上二次元的，怎么跳入二次元这个大坑的，包括大家也知道这个 E3 游戏展是刚刚落幕了，那在今年的 E3 游戏展里面， 你这消息都给我，什么是 E3？ 什么是 E3？ 你是最近正忙着看世界杯是吧？ 所以暂时告别了游戏圈，许可是 没有没有。 那今天你正好要趁我们的节目， 你看这身衣服穿的。 好的，那我们呢，就是先上半场主要来聊一聊这个和动漫、动画和 cosplay 相关的话题。 没错， 那就要问问我们的沙漠和我们的卡子了。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的二次元？ 二次元啊，这个我就上次来就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从小吧，从小喜欢看漫画、看动画，然后自己也喜欢画，然后就是属于就是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 其实说到画，大家如果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也会知道，我们的沙漠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是给大家展示了自己不俗的画工。所以这一次呢，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 又要吗？ 是的，我们的沙漠又要现场给大家来带来一幅982生日主题的画作，但具体要画一些什么，让我们的沙漠自己来思考一下。但是我要给你一个交卷的截止时间，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要给我们拿出你的成品，好不好？ 我觉得 你这不让他说话了，你 是小艺比沙漠还要紧张。 不是，你这不让他说话了， 这次可以简单一点吗？因为上次主题是画画，所以就比较复杂一点，这次就可以稍微简单一点， 稍微简单一点。 这样，沙漠 画什么？ 就982，就仨数字，你一写就画完 了。不可以。让我们的沙漠自己来决定画什么画。但是给你命题的作文就是你要和我们982的生日有关系，好不好？ 这个自己也没问题啊，因为我今天来的就是参加这个生日的盛会嘛。 好， 对对对， 那你就画一个你在直播间的样子好了。 哇，那一定要画得非常可爱才行。 对，画得很可爱。那我们再来问我们的卡子，什么时候喜欢上的二次元？ 我的话应该是从小时候就看漫画嘛，然后自己没有漫画就跟朋友借，然后没有跟朋友借不到的话，可能就是去图书馆假装在挑书 啊， 然后就就偷偷看两眼。 去图书馆挑书，那为什么不去书店挑书？ 就图书馆、书店，然后都是，然后就偷偷 看一下。 对，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原来有很多书店啊，它虽然书非常多，但是没有座位，就是你要是在书店里面直接看一下午漫画，其实对体能来说还是一个蛮大的消耗。 这老板愿意吗？就是一定要躲着老板，然后找到一个很安全的角落里面。 嗯，所以没少看漫画，也没有没少被老板轰。 老板会拿着一个那个鞭子啊，类似就是 拿一个就是扫书的那个、 啊、这么恶毒的吗？ 是真的就很像。 我感觉我小时候去那种书店里面，基本上老板特别希望那儿有人，你知道吗？就是感觉那个时候书店就已经很冷清了啊，就巴不得里面有点人吧，还显得稍微有点人气儿，要不然平时就老板一个人坐里头。 那原来他对咖子的不是要赶走，是要把咖子赶到一个更显眼的， 哎， 用棉 橱窗边上，知道吗？ 哦 ，model， 就是我们知道什么车模啊，各种平面模特，还有书模，有没有考虑一下以后成为一个漫画书模？ 好，可以，只要他给我漫画看就可以。 我估计今天节目下了之后，没准有很多老板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可以代言，真的就是各种，比如说漫画现在网站很火， 那你们不先把他们签了吗？这样的话是吧？ 已经 许老板、哦、考虑一下吗、 哎？真的，之前啊有妖气，比如那个平台也来做客过，是不是？ 嗯、有很多 他们平台现在融资很成功， 嗯 啊，这么多钱， 嗯， 那我们今天又创造了一个书模的概念。 嗯、 各位老板，你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啊？ 对， 咖子的这个热线啊， 你们回头要卖概念，你知道吗？ 每天摆在橱窗里边看漫画。 第二轮疯狂暗示。 对， 好，说了这么多，那咖子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配音这一块？ 配音的话应该是从舞台剧、 嗯、 我们会演一些，因为 cosplay 的舞台剧会比较特殊嘛、 嗯、 它会用到一些人声的配音，再配上那个演员的动作来进行表演、 嗯嗯、 然后我就被团长抓去，就是你会配音，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从大概有多少年了就接触这一方面的话？ 嗯，大概有八九年了吧。 八九年的时间 一直被奴役着配音。 奴役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就是也是跟书店老板一样、 嗯、 就是那个拿着团长拿着个鞭子在旁边，就我想上个厕所、啊、 是女团长男团长特别好奇， 说的他人是好可怜。 男团长， 哎，那可以说卡兹是痛并快乐着吗？ 是吧，因为真的很喜欢配音， 所以还是带着热情的。 是，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沙漠，其实、 嗯、 这么多年有做过 coser， 现在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和动漫主持人。 对， 也有感觉怎么样，就是在二次元这个世界里面算是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有什么样的感想？ 就是包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 嗯、 其实就是比较脱离二次元了， 嗯， 但是没有完全走开掉， 嗯， 就是干的很多工作其实还是和二次元系相关的、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二次元其实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是的，可能原来我们二次元的小伙伴是相对小众的一个群体，但是现在我们的圈子扩大的越来越大了， 对对对， 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喜欢上了动漫游戏这些二次元的文化， 非常全民化了、 嗯、 其实已经、 嗯、是的。那问问我们的小易吧， 嗯， 来聊 一 打游戏，打游戏的历史。 对，我们不聊二次元是吧？ 你看 更加的。 其实我想先借着刚刚那个话题聊啊，就是说，确实这两年给我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从业时间也不是特别长，然后呢，我就感觉什么呢？就是，从我刚开始从业到现在，慢慢的，无论是二次元也好，还是游戏也好，就是这种泛娱乐的衍生啊，慢慢的，整个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铺开，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这一块啊。首先还是要谢谢 B 站，对，反正对这个，哎，这里可以说，对对，这个没有问题，对。然后呢，就是说，确实还是有很多的越来越多年轻人能够通过一些平台也好，然后去关注到二次元跟游戏这方面的内容，而且慢慢的，无论是你看我们最近的电竞也好，电竞去了这个亚运会，啊、哎，又说回到游戏上了是吧？啊，然后包括二次元很多方面，这个 B 站前段时间在这个美国上市等等，其实这都是一个二次元和游戏一个泛娱乐产业慢慢变好的一个这个方向啊，或者一个信号标志。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从业者来说，其实很开心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时代。那说到我自己的话呢，其实从这个从小玩游戏嘛，这就是非常这个，就我跟许可，我们都是原来同学，就一直在玩游戏，就特别喜欢玩，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之前就上周我还去采访了一位游戏制作人，然后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跟他聊啊，就说，哎，这个都说这个玩游戏的人或者小孩幼稚，说那您觉得这东西幼稚吗？他就非常坦然的说这东西就是幼稚，就是玩这个东西，你说他幼稚吗？他也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更多的东西，但是他能让人娱乐，他能让人愉悦，能让人心情放松。我觉得对于一个可能比如说 孩子来说，或者说对于很多青年人他有一定压力的时候，我觉得适当的放松，这个劳逸结合非常好。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为什么爱玩游戏，为什么喜欢看动漫，就是这个原因嘛，非常简单，对吧？我们就是很幼稚。 这不是圆的 挺好的。所以你 已经要准备帮我圆了是吧？ 所以小易得出结论就是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都其实是在内心深处有一块很单纯。很纯真的地方， 嗯，对，就是非常快乐，对，所以就是，如果你一定要问我个人经历的话，从小玩游戏就是大概真的挺小的吧，嗯、啊，然后，加上那个时候 被打断双腿， 这个小皮鞭是吧？突然想到， 所以在你为二次元追梦的道路上，少不了的道具都是小皮鞭， 没有没有，就是那个时候 没有我， 其实觉得 我后边一片， 我也得把自己摘出去啊，我是开个玩笑，就是那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那样。但那会儿 把咖子给扔 了，一生中都是被小皮鞭 所围绕，小皮鞭。就是以前真的是，就是父母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刻意的说阻止你去做这件事情啊，然后可能也是这个家长比较超前吧，然后从小玩游戏的话也没说这个不让怎么着，对，然后基本上就属于比较支持啊，就只要你能够适当的去调节好一个度就行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其他朋友啊，年轻的朋友去听广播的话，是吧？也就是你是做好这个度的把握，对吧？也没有什么。 嗯，所以也是不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我觉得都是要适度，而且要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方向，找到自己喜欢的乐趣。 嗯，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卡子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有人气的声优哈，嗯，今天其实现场也要给我们带来一小段片段的表演。 哦，这个很棒。 嗯，那现在准备好了吗？ 现在 OK， 这么突然吗？你让 突然就救进来，我也吓了一跳。 今天都是 那个，咱们有 小皮鞭， 小皮鞭吗？快来，快来一段。 来，旁边两位小皮鞭呈上，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好不好？ 好，可以。 嗯，好，那就我们三二一， 昔日修炼双剑，苦无精进之事，无人让我放弃。出游所成，经络逆变之事，无人让我放弃。失却望舒，日夜遭受火焚之苦，无人顾我生死。什么天道，不过是神界的一面之词，为何凡人命运要由你们一句话而定？我一生清醒修道，竟有半生被人视为痴狂，若不做尽狂事，岂非名难副实？喧嚣以命立誓，苍天弃我，无宁成魔。 哇 哇，感觉现场成魔了。 不是，这个从 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对，完全想象不出小 卡 子是长得这么帅一个男生， 就感觉就是因为相貌也很非常清秀， 非常， 但是声音的反差很大，就是很酷的一个声音出现， 都是鞭子的功劳， 竟 然脱不开鞭子， 又多了一个梗， 对， 嗯，那卡子来说说吧，大家说是小皮鞭的功劳，你觉得呢？ 对， 我觉得就是小皮鞭的功劳。 屈打成招了，这是 就是喜欢嘛，真的，就像那个小易老师刚才说，就是 别、 就是很感谢我的父母，就是他不会说是也不说，其实也会阻止，但是他会给我一个跟他交流的沟通的机会，能让我有机会说，哎，我去干什么了，然后我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像可能，更多的可能是没有机会，就是说你必须得学习，必须得怎么样。 嗯，我们知道，其实公益节也是刚刚杀青了一部漫改电影，叫做《春秋风神》。 哇， 那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啊，这也是一部人气非常高的一个漫画作品，然后改编成了一个真人的电影。当时接到的时候，也是他们觉得这个是比较偏二次元的题材嘛。然后就让我去试一下，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感觉其实不错，就是在这个正经的影视和这个 cosplay 的那个感觉中间去找一个平衡的点。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也有不小的压力。 你觉得漫改作品最大的挑战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在演的同时，你还得把握住它原著里边那个感觉。 是， 但是就是说改编成真人，它肯定会有一定的改动，不会是和漫画完全一模一样的。 嗯， 就是所有人都去努力配合，然后寻找那个平衡的点在哪里。 那你觉得作为演员和 coser 来说，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 演员的话要辛苦太多了，coser 的话你 表现的东西是比较外在的东西， 嗯， 但是演员的话，你不管是从你的台词功底，然后表演的状态、神情，然后包括一些表演上的技巧，还有身体上的一些就是劳累啊，还有受伤啊，这些都会辛苦太多了。 确实，因为我们看演员拍戏，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光鲜亮丽，但是在拍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要受尽这个艰难， 受尽小皮鞭啊。 那一个就是天气特别热，因为服装造型穿上之后，那个气温，然后天气非常热。还有一个就是雕威亚这件事情，真的 是 最为痛苦的。 武打戏少不了的威亚， 是的， 对。但是其实我说一句实话，我感觉像比如说像沙漠这种戏路将来会很有发展，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所谓的漫画改成电影， 嗯， 其实就是美国大片那种感觉， 啊， 只不过怎么看美国大片他们也是漫威的动画改成电影，大家才会觉得哎，好像说这就是美国大片。其实美国队长啊，漫威其实都是漫画，就跟咱们现在二次元转成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条路一定是未来，可能你要说中国大片一定是这个叫大片，不是说是吧，啊，有一些叫大片，我觉得肯定是这样。 对，就是现在大家摸索的就是在一个原著的一个支持的粉丝的情况下，然后再加入一些更多的对真人影视爱好这一部分群体，然后大家一起共同来喜欢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平衡点。 没错，所以各位导演听我们节目可以扔片约了啊。 是的，我们也说了哈，就我们今天是这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的纪念日嘛，然后我们今天也是在侨福芳草地全天进行了多项活动，那么现在就在我们侨福芳草地的现场，我们982的小伙伴们也即将开始一场观影活动。不过在这个观影活动之前呢，我们982的一位优秀的主持人杰克唐也会现场给我们带来他最新的这个歌唱作品， 据说是原创作品。 是， 而且我要插一句，在这块儿，我爱芳草地，我在你们那儿办了张特别大的影城观影卡， 三轮疯狂暗示， 啊，我真的在那块儿啊。 那我们现在就把现场的时间交给我们芳草地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在现场的活动情况。这就是我们982的优秀主持人杰克唐哈，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弹唱了， 好有气质。 有必须的，每天都得翻。 嗯， 有很多 有吗？ 是的， 那你就说的就是我自己。 是的，是，嗯，是，但刘昊然不行。 现在啊，你感觉没有，没点才艺都不敢这个， 不敢当主持人了 啊。对呀，啊，之前说没点才艺不敢结婚啊，现在这伴娘伴郎团是吧，都各种花样。现在我感觉你看这不会弹个什么，小美你会弹什么呀？ 棉花会吗？我猜对了。 小美，我先说句公道话， 其实我连棉花都不会弹。 你看你给人沙漠布置的，人家现在就已经开始就紧张 了， 写作业了， 已经开始备战作业了吗？ 我怕一会儿不是你哪有小皮鞭吗？ 没有小皮鞭，倒是有小皮筋儿。 对，这要开始了吗？ 哇，感觉现场的灯光也非常的炫酷啊。 嗯， 现在我们的杰克堂应该正在准备当中，其实今天呢不仅仅是杰克堂，其实我们的徐可也给大家准备了精彩 啊，这 哎 表演环节是不是？ 对，我今天呢比他少弹一根弦。 对， 大家可以等会儿期待一下，是二胡琵琶啊还是扬琴？ 比吉他少一根 弦 的乐器是什么？ 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弹幕来跟我们 哎对互动一波啊，中间对。 我们这个互动话题是不是有点没有营养 啊？那多了， 大家知道吗？ 二胡、琵琶是吧？扬琴、 现场我们三位来， 反正不是棉花， 三弦儿， 反正不是棉花， 对吧？三弦儿、马头琴这些， 三根弦的。据我对徐可的了解，应该不是。 来，先听他唱唱啊。 好，我们来听表演。 是因为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自己，即使我们看上去那么的不自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看完《阳光姐妹淘》这部电影，然后捧着吉他写下了这首歌，但他还一直没有名字。也许他在等你。 连视频做的都非常的用心。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杯咖啡， 没关系，这样刚好有一个电乐的效果。本来想说，想要在开始之前说点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想要先表示感谢，感谢北京青年广播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记得那天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然后我给五哥发了个信息，说我有一事相问，然后就有了今天的。我非常的开心，因为今天看的电影就是《阳光姐妹淘》这部电影，而且它其实和青春有关，和姐妹情有关。我想哪怕你是一个男生，你可能也会从中看到兄弟的那种共鸣和情谊。这首歌就是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写的，所以刚好在唱完歌之后大家又会再欣赏一遍这部电影，我想那样的感觉应该是叠加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杯咖啡，我想我不会想起你。很多事我已忘了，你还记得吗？比如是谁先爱上了他，我这边那时候会和你比较，可笑的是还掩饰得并不好。 杰克唐的这首歌一下就把我带到了那种雨后春笋般的感觉， 雨后彩虹般的感觉， 对，就哎呀，雨后的森林让我闻到了泥土的芳香啊！ 是，那刚才您收听到的就是由我们的同事杰克唐带来的原创歌曲。那我们现在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漫游一下的特别节目。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抽奖的话， 哎， 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微信号。那我们下半场回来，稍后见。 季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好酒云南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 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那我们这个时段就是漫游一下，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刚才在上半场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98有很多小伙伴今天是在侨福芳草地进行了多场活动。那其实在上午呢，我们也开展了比如说做蛋糕啊，还有这个看艺术展的活动，我们的小伙伴们也是发来了视频，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一起去看一下。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日子， 哇哦，欢欢喜喜。大家好，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卡哇伊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哈里小屋亲子烘焙室。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些听友，前期征集了一些听友，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亲子烘焙室，一起来做一些颜值很高的、让人食欲大开的一些小甜品。那我们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心灵手巧的青年广播的听友和网友吧。 大家好，我是青年广播的听众陈佳慧。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王清纯。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佳怡、 王仁珍。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爱青年计划的读者鲁艺林。 这一组很幸运的拿到姜饼的这一块的师傅已经帮我们把饼的形状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糖霜呢都已经在刚刚好的那个温度都已经装袋装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四个就变身为我是一个粉沙匠，粉沙本领强。我想看一看是时候见证蛋糕组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了。我疯了，哇，真的不错哎！关键是我觉得赢在了你们这些小姐姐们的配色感觉。 对，而且你看多么的公主色，而且里面的夹心现在没有切开，能不能告诉他们？ 夹心是什么？ 夹心是芒果的。 哦、天哪，这整个真的非常的配色很好看，用到了今年夏天最流行的紫色。 祝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们现在在侨福芳草第十层的当代美术馆。今天来看这展览叫做艺术家的声音。在去年的今天 是我吗？ 不是你。 我们重要，今天是我就可以了。 对对对，去年我们也在这里看了一个展览嘛。那今天呢，我们带着我们982的听友以及两位这里的工作人员，也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稍后他们要带我们一起来看。 你好，我叫斯皮，今天和导演。 你好。你好，我叫 Demi。 那我们就闲话不多说，赶紧就开始吧。 美术作品这个东西啊，尤其要有人带着看，会理解得更加深刻， 不然就只能像苏瑞一样跟着感觉走了，是吗？来，让我们跟着苏皮和戴米一起走。 那个地方去当地纺织厂或者是皮革厂去打工，其他时候就是像这样一样去打麻将或者买彩票。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我们现在的时段是漫游一下，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表演区已经焕然一新了， 我们背后应该是特别闪亮的星空，咱俩在背后的景色， 对，你们两个 那种流星雨， 一起坐在了璀璨的星河里面。 好， 刚才我们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就是说比吉他少一根弦的乐器是什么，相信大家现在已经得到答案了，是不是？ 对。 那我们许可同学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就是我确实没弹几次啊，这次也是为了周年庆给大家拼了，就是周杰伦的彩虹吧。 周杰伦的彩虹。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一起去欣赏， 就能不能咱们会唱的一块儿唱现场？ 不会，对不起。 人家会啊，卡子卡子应该会。 卡子沙漠， 我不太会。 大家不要在这个时候谦让，没有办法，许可同学。 啊、行，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尤克里里有事儿吧？ 有。 好，来了啊。 来了。 周杰伦的彩虹。嗯。 哇，还有 小艺来起，对。 我来起。 啊、小艺是 预备。三，二，一，走。哪里有？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没事。 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 为什么没有唱了，继续啊。 有没有口罩给我一握，释怀说了太多，真正不了。 卡子，你赶紧伸出援手一下。 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许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 OK， 等会儿啊，卡子翻个页。OK， 三二一， 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怎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逃。 所有人一块儿，三二一， 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那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 有一段 rap。 看不见你的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怎么近，我却抱。 是这么唱的吗？ 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会绕。没有理由，我还是能够自己走。是会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解药。也许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 一块儿， 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 好，感谢各位。辛苦小叶，有什么感想？小叶 啊，我这突然临时被抽出来唱歌，感觉很 好。 问问我们卡子和我们的沙漠什么感想？没想到唱得这么好，许可同学，这不是你的节目吗？ 今天好神奇啊，就是 好神奇啊。 我们那个今天不是下一场暴雨嘛、 嗯、 然后刚好我们就是我们那边不是早下午的时候看到窗外有彩虹，就是为了咱们今天生日可能开。 哇， 我 这首歌选得很好。 很悬的那 太小了。刚才客观来说，你从音效来感觉， 嗯， 弹的虽然不还行，唱的我可能刚开始起的费点声，但是大家后来合声一起来，是不是效果特别好？ 所以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伟大的，伟大。对， 也谢谢各位的捧场啊， 谢谢 救了许可同学一命。 对，没错。

祝九八二生日快乐。 祝九八二生日快乐。我特别喜欢这个手，看起来特别的雄壮。开个玩笑。那现在正在创作第二幅作品呢？ 现在啊，刚才不是我就画完这一张之后，然后说的不行，所有人都得有嘛。然后就再补这一张还没完成的。 哇，现在是正在画的是应该是我咯。 啊，对啊。 那我要好好夸一夸。 那就 那就那就拜托了。 好，继续继续。 好，那让我们的这个沙漠先稍微的休息一下，来完成他的第二幅作业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下半场跟大家来聊一聊游戏。我们直播间今天也是特别设置了一个神秘道具，它就是 PS4。 而且我们今天要玩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可和小易已经坐到了嘉宾区。大家来猜一猜这是什么游戏好不好？ 这还用猜吗？ 用猜吗？ 飞盘还是实况呗，就是啊， 是吧？但是一看这个我们 后面已经暴露了。 对，来快快，小 叶，好， 今天正好给大家带来这个非法18的一场比赛，是不是？ 对 那你们两个 对阵阿根廷，也是有可能在今天晚上阿根廷如果要能小组战胜非洲雄鹰尼日利亚的 球不良，好吧，球不良， 对对对， 我一定要输，然后反奶一下。 这是球王间的对决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许可要执掌的是什么？葡萄牙队。 我执掌的是葡萄牙， 穿着球衣， 我穿着球衣嘛。 对对 对。 你们两个应该换起来打，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不行不行，还是要组队一点， 各种送乌龙。 对。 那小易是阿根廷的球迷了。 对，我是梅西球迷。 哇。 然后就感觉今年很惨了。 压力确实也很大。 四年前的时候还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 其实也有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些梅西的球迷，他们举的这个横幅是为了梅西。请哪一队赢球啊？好，现在我们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北京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您现在收看到的就是2018世界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葡萄牙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阿根廷队。那我们葡萄牙队现在是从画面的哪侧向哪侧进攻啊？ 从左向右， 从左向右进攻哈。那我们的阿根廷队是从右向左进攻。现在阿根廷队球员长球打门啊，打门，哇，球进了！我们阿根廷队先拿一分。 完了，我感觉今天晚上完了。 哎，有没有感觉我很有这个实况解说的潜力啊？ 很厉害， 可以可以。 卡子和沙漠一块， 对对，你们仨一块。 对，可以，我觉得让卡子和 化界一下， 可和那个沙漠可以。 我还在做作业， 还在做作业。 二次元的， 我能看他做作业。 平常玩游戏吗？卡子和沙漠玩的多吗？ 啊，我玩单机比较多。 是， 卡子应该是。没有，我觉得你应该是玩手游或者网游比较多的吧。 我玩快的那种，就是 快的 两三分钟就可以玩一下就可以那种。 哇，那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七八分钟一局。所以我很怀疑今天你们两个的对战，就是小易和许可对战，可不可以完成呢？ 什么？现在应该差不多吧？还有多长时间？应该可以。 我想问问小易，有没有一心二用的能力啊？ 可以。 那现在要不要接受一下我的考 验？主要是因为这踢许可嘛。 赶紧让他一心二用，现在你这。 好，那我来问小易一些问题哈。你看小易是资深的游戏节目主持人是吧？ 不敢当不敢当。 那也是一直有关注最新的游戏厂商发布的游戏。我们知道这个 E3 游戏展刚刚结束，那在今年的 E3 游戏展当中都有哪些亮眼的作品，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E3 当中有哪些亮眼的作品？很多呀，其实 哎，让他回忆。对了， 来小易， 其实说点这个通常一点的，就是今年E3的时候，在这个微软发布会上面，这个《绝地求生》还是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 哎， 对， 比如说什么新的东西？ 这个有地图啊，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它在主机上吧，有这个出了这个，我发现这个一心二用的功能好像不是特别好。 那跟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有这个冰雪地图。对，然后E3期间，哎，其实也过去有段时间了。然后之前一段时间，这个有说这个阿星的《荒野大镖客》，但是好像今年E3上没有太多的爆出来太多的内容，挺可惜的一件事儿。 我们这儿好像辐射和上古卷轴也在这。 对，辐射76，对，然后上古卷轴其实，做应该是说有几，就是之前说这个要出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今年就是说什么时候上，跳不跳。就是很多游戏会跳票嘛。 哎，其实有的粉丝我看他们说这届E3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觉得有一些失望， 小玉有没有 今年会失望吗？我觉得今年其实还好吧。 嗯，那可能这些粉丝是不是每年都会说我好失望呀，但是当游戏出来的时候照样是会去买单的这类。 真香、 嗯、 其实对我来说 真香， 我看了今年 真香系列， 我看了今年E3的一些爆料、嗯、我就觉得有惊喜但也有失望。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两个游戏，一个是生化危机、 啊、 然后出了生化危机2的一个重置版。 嗯， 其实游戏是给大家非常惊喜的一个感觉，但是呢就是他的人设始终还是觉得老玩家是没太容易去接受他。 嗯， 然后还有同样一个情况的也是鬼泣5。 嗯， 好不容易就是说之前有一个重、 啊、好像说是亲妈都不认识了吧。 对，之前好不容易那个从他一个重启的一个平行世界的一个作品回归到他的主题的作品当中一个续作。 嗯， 但是看到那个尼禄和但丁的那个造型，所有人都惊呼天哪，这认不出来呀、啊、 所以也是让很多粉丝大跌眼镜了。 对对对。然后 我 最喜欢的一款游戏《古墓丽影》，然后今年是要出它的续作《暗影》嘛， 哇！ 所以今年在其实，在E3上面它没有太多、 嗯、 过多的爆料，因为很快9月就会出来了 啊！ 我也是一直等着这个的。 所以是今年E3上面爆出的游戏不少，但是最终我们能看到的成品都有哪些，还是一个未知数，是不是小易？ 对，其实今年哎，不是，因为是这样，每年的E3其实都是这个各大厂商，我就直接说了啊，各大厂商画饼的时间，对，所以就是每年他会开很多的这个发布会，然后会放出很多很多的这个精彩的游戏预告片，但是他真正上的游戏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还需要大家等一段时间，对， 嗯， 对，所以其实大家哎，就是E3嘛，大家这个了解一下看一下就足够了， 嗯。 对对对， 看我们弹幕当中说啊，有人说举报说沙漠其实经常玩， 对， 玩 什么了？ 玩游戏吧。 这为什么要举报啊？这玩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对不 对？ 对， 其实我真的是玩 玩什么了？ 玩单机比较多，我一般不太玩网游。 嗯。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一个人去体验那种成功的感觉、 嗯、 然后和别人在一起我就始终会有心理压力，我怕我坑队友， 怕自己坑队友。 对。 那卡子呢？卡子是比较喜欢玩这种竞技类的。 嗯，我其实像刚才提到那个辐射、 嗯、 我就是疯狂的那个游戏迷，包括辐射4、哦、辐射3，然后还有辐射维加斯什么的。 嗯， 然后我想问一下小易老师，小易老师 Hello， 别叫老师了，我 小易 对， 嗯， 徐克，我在帮你啊，小易老师， 我这球差点就进了，你知道吗？你继续帮，继续帮， 不要让他停下啊，这说话。 对，我想问一下，今年那个辐射是不是76，是不是一个网络版吗？还是一个？ 哇塞，你这个问题简直 太 点了，你别回答人家， 回答呀， 别断，你别传了，你快回答人家去。 辐射今年是网络版吗？不是吧？ 辐射。我真的很喜欢辐射这样的沙盒游戏，因为很真实，然后就很像、 嗯、 很有代入感。 哎，对，我觉得其实与其说E3，不如说最近那个这个下促，是吧、 嗯、？Steam 下促。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玩家会关心，因为 是 E3上说白了，这个只能看，不能玩，对吧？ 嗯。 然后 那 Steam 下促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游戏呢？ 啊，其实 请列举出5个。 一些啊，太，你们这都是。这个、 我们都是许可的亲友团。 我也发现了，我这踢得太累了。那个，其实 Steam 这个第9，我看啊，就最近比促销比较这个力度比较大的，像什么、 嗯、 怎么像在给这个游戏公司打广告一样，反正没关系啊。这个有那个巫师，这都是这15年的，哎呀， 这些都是属于传统的比较受关注的人去做的片。 对对对对对， 嗯。哇，刚才发现哇，我们场上的比分现在是2-0了。我们来看一看，有回放吗？回放已经结束了。 你给解说一下这个。 嗯，这是一个任意球，然后阿根廷掌球进了。完了 、啊、我仿佛脑补了1万个字 简单粗暴的解说， 对， 简单粗暴的解说其实挺好的。我跟你说，就是女生能解说成这样已经不容易， 就是你能知道这是球， 很心虚的看了一眼两位嘉宾好，那我们这个让小易和许可专心的来踢球，还是想跟我们的沙漠和卡子来聊一聊哈。其实刚才我们聊到这个动漫，现在大家都在说国漫崛起了，我不知道两位平常有没有关注国漫作品，关注的多吗？ 有。 嗯，我知道沙漠肯定是，因为经常也会主持一些国漫作品的活动。那卡子呢？ 我的话也经常 会关注， 对，然后国漫也看的， 嗯， 就一些很新的作品都在看。 嗯，那大家觉得现在我们国漫的一个发展水平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们看到的现在的作品是不是让你们满意呢？ 其实吧，我觉得大体来说是值得高兴的， 嗯， 大家还是非常满意的。 嗯， 因为不管是从题材还是从它的一个表现力来说，都是有非常新颖的作品不断的出现。 嗯， 但是在制作上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一定会 继续的突飞猛进的。 是因为我们要承认，就客观上来说，有的公司可能出于这个啊资金的压力，可能在制作方面就会稍微的，就是你还是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国漫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的，也会发展越来越好。那我们卡斯觉得呢？ 大了。 我曾经也是一个就是非常 一定要 担忧，就是国漫我们说哎有一段时间真的不是特别的好看。然后我也是一直在那边就想哎怎么办怎么办，就是好像是我在做一样，就是多虑了有些。 就是作为粉丝也很着急。 对。然后但是不得不承认真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进步的，就是不管是从作品啊剧情啊，然后包括至少帧数啊也是有很大的帧数变多了。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第二季的动画你可以看到画面明显要比第一季提升了，就 是 很直观的能看到国漫的进步， 就一直在进步，就非常不错。 那现在 Q 一下我们小叶，平常看不看国漫呀？ 不看不看，我什么都 不看，踢球呢。 都不玩。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赛场哈、啊，目前你看我每次只要把头一看到我们的这个屏幕，都是发现小易在长球。虚壳你加油啊。 我这不努力呢吗？努力呢 这个控球率啊，控球率目前场上比分还是2-0，我们的阿根廷队暂时领先。所以小易现在心里是不是稍微安慰一些，觉得这是对今天晚上的比赛来说是个好兆头，明天凌晨的比赛、 不是一件好事。我这个人比较信反奶。 好怕毒奶是不是？ 对。 现在场上已经到了85分钟左右，我们的比赛接近尾声了。 好球， 许可就突然猝不及防的进了一个球啊。 不是，刚才我为什么？ 而且 C 罗进的 哦， 哇， 就是这个动作啊， 对，就是这个动作。 其实非法18这一点做得很好，就是球员的庆祝动作做得也会很真实。 其实今年世界杯 C 罗状态真的特别好。 在头场就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嘛。 对， 关注的小伙伴， 我觉得而且基本葡萄牙赢到现在目前为止进球全是 C 罗。 是，其实我觉得这一场比赛基本上已经大局已定了， 没错，已经90分钟了。 是，那就请我们的小易和许可先回到我们的 好嘞 这个直播区，好不好？ 好嘞 好，正好我们的比赛结束了，以我们的小易告终，胜利告终哈、啊，恭喜小易，也请我们，是。你不用强调，我们都知道了。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创造982特别节目漫游一下，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沙漠卡泽和我们的小易做客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了，也非常感谢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来看我们的特别直播。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漫游花半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 是，那我们的漫游一下就是要告于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的下一个篇章、啊、 是什么呢？ 也是非常精彩，他们叫什么你们猜一猜，咱们叫漫游一下， 非常明显， 快游一下。 我讲一下 PK 一下。欢迎进入我们的 PK 一下，那我们的漫游一下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左小梅。 我是许可，也今天感谢三位啊。 那我们就下一时段再见， 下一时段再见喽， 拜拜。 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岁月的树荫下我们生如夏花，却慢慢停止了奔跑。 有些人是不会认输的，生命的跋涉终极是惊愕洞穴，也不会让梦想融化。 是 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